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你好，我是李健。 那一天我会离开这世界，请你忘记关于我的一切，也许都来不及告别，也许还能说些，请像往常一样把灯熄灭。我知道你一定会为我流泪，但请你不要太过伤悲，因为一首伤天恩惠，让彼此相像往常一样，我在欣慰，用尽这生爱你爱不完，怎么舍得让你独自面对孤单，多少爱恋就像那 的分别是李健的传奇，还有李健2004年为你而来当中这首恋人。这首歌像是在弥留之际写给情人的一首离别诗， 李健的歌总是带着一种有别于流行曲式的古典美。从小研习古典吉他的他，至今依然是泡在古典音乐的海洋当中。在他眼里，古典乐比流行音乐的格局更大，内容更复杂，听古典乐的习惯也影响到他自己的音乐风格。作为一位人文歌手，李健和许巍的写作方式很相像，他们更像是音乐当中的印象派，歌词当中写意大过于写实，这也让他们的情歌比较内敛深刻。他们对爱情的歌颂也隐藏在某种景色当中，或者是意象里。下面听到的便是这样的一首作品，李健2007年《想念你》当中这首《风吹麦浪》。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，曾打湿我眼眶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，最遥远的天空 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，我将收拾行囊，只为离开，离开你，离开自己。我将离开自己。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，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，我将收拾行囊，只为离开，离开你，离开自己，离开自己。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，我将收拾行囊，只为离开，离开你，离开自己。我将离开自己。 这是李健翻唱偶像齐秦的一首《在遥远的天空底下》。在这首表达对恋人思念的作品当中，李健不仅有齐秦式的忧郁，还带着文艺气质的从容和随性。作为理工科出身的创作歌手，李健把写歌看作一件偏理性的事情。在他眼里，音乐是一件艺术品，高品质的音乐并不能够仅靠瞬间的灵感，完整的作品呢，需要靠技术，靠理性思维让它变得更加的丰满。所以李健作品修修改改是常有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2009年音乐傲骨当中两首情歌《璀璨》以及《一往情深的恋人》。 没有一朵花留住它的季节，像我一样不能在你身边到永远。总有一阵风要带走些什么，像你一样

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阴，西部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，最低气温-6°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明天白天阴，北转东风2级左右，最高气温0°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肾寒，力不从心， 腰酸腿痛，气血两亏。 同仁堂参茸丸，参茸相伴，福寿相依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。黄义熙全新单曲《一无所有》正式发行，这是一首充满着对爱情深刻领悟的歌曲，曾经的海誓山盟犹如泡影成为了过去。黄义熙通过这首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理解，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对于爱情的执着。歌手萧阳近日发行了《爱情独立日》 MV， 引发歌迷好评。与此同时，现场拍摄花絮也随之曝光。这首 MV 当中的舞蹈经过了精心的编排，服装造型别具风格，清新的校园风在这首歌当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，充满了对于美好的憧憬，单纯而珍贵。张学友即将于4月重返台北小巨蛋，连续2个周末举办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，门票在今天下午1点开卖，在9分钟的时间里售完了6场，共6.6万张门票，而且有近30万人同时上线抢票，再创流量高峰。对此，张学友表示万分感谢歌迷朋友的支持，会尽全力去做好准备，不辜负大家的期望，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6场精彩的表演，6个难忘的晚上。林瑞恩将于4月在香港红馆举行演唱会，目前已经开始练歌练舞，积极备战。他同时表示希望在演唱会现场设立捐款收集箱，每人出一份力，为肾脏基金筹款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，我们下一时段再会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个小时的情歌特辑，我们继续来关注被称作音乐诗人的李健，他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情歌。首先听到的是2011年专辑《依然》当中这首《我始终在这里》，唱出了一种对爱情的坚守。李健的情歌空灵清澈，又不刻意矜持，总是带着一种含而不露的浪漫。 就像天空雷鸣闪电，大地盼春雨。哦，你给我长久考验，我只能期许。我的信仰就是让我沸腾的诗句。哦，我不能无处可去，生活还是要继续吧。But I still love. 走过春秋，走过冬夏，一路追随你。哦，如火般的奔向你，这冰天雪地，我也拥有与生俱来的倔强与脆弱。可知道这勇气快耗尽我的生命。 But I still love you. But I still love. 却没走进你。哦，当我伤痕累累后，你转身离去，我也拥有与生俱来的倔强与脆弱。哦，我也知道这勇气，即使耗尽于我生命的泪。是生动的翠绿，爱是你的双眼，爱是纯洁的白雪，爱是火红的朝阳，爱是不可预知的未来。卡拉米拉，卡拉米拉，在这缤纷世界里，我难免着迷又迷惑。卡拉米拉，卡拉米拉，给我闪耀的瞬间，让我度过漫长的黑夜。爱是清澈的湖水，爱是奔腾的河流，爱是你的心海，我为他逆流而上，也为他随波逐流过。此刻为他而徘徊，卡拉米拉，卡拉米拉，卡拉米拉，卡拉麦拉，给我心跳的瞬间，让我用这一生爱着你。卡拉米拉，卡拉麦拉，给我心跳的瞬间，让我用这一生爱着你。 啊，以 上两首歌 Call Me Love 我始终在这里，来自李健第六张专辑依然。当然在李健的情歌系列当中，不仅仅有阳春白雪，他涉猎的题材也依然非常广泛。下面这首歌探讨到了人到中年的婚姻问题，也是李健第二次参加同一朋友婚礼有感而发。他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描述了来之不易的执子之手。我们就来听这首日落之前。 以为早已过了青春年少，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。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。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，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。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，这一切还不算太迟。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，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。坚强的心依然柔软，还会为了爱泪流。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，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。是你让我敞开心怀，跟随真心走出来。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，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。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，在爱面前还是孩子。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你好，我是李健。 解。到天边那颗星出现，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，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，冥冥中什么已改变。月光如春风拂面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健翻唱自韩国电影《假如爱有天意》的主题曲。为了填写中文版的词呢，李健特别重新看了一遍这部12年前的电影，忧伤又不失唯美的歌词，再配上李健空灵高亢的嗓音，让这首歌曲也变得更有张力。这个小时我们分享到的是情歌世界当中的李健，他依然保持了不徐不缓的方式，不苦情不煽情也不渲染，他以理性的方式写出了爱情当中的种种悲欢离合。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他这样一首 OST， 这是电影《春风十里不如你》的同名主题曲。 终于没守住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解冻的冰河，梨花开，燕归来。可是你却不在，不知如何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。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，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。

1984年，李宗盛进入到滚石唱片。1986年，为潘越云制作专辑《旧爱新欢》，其中就有刚刚听到他写给潘越云的《最爱》，这是同年张艾嘉电影的同名主题曲，也是我们榜上永恒的印记。这首歌用到的原版作品。而要说到李宗盛作为制作人的第一张专辑，就当属1982年郑怡的《小雨》来的正是时候。他接替侯德健制作这张唱片，并和当时有着恋人关系的郑怡合唱了一首歌，叫做《结束》。多年以后，李宗盛自己也调侃到，和郑怡的第一首歌就叫做《结束》，难怪以后再也没有合作了。 你对我说，你好寂寞，我知道，我明了，我问你 结束。 就在这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

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2018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，现场首次发布了黄晓明、关晓彤为北京台春晚代言的宣传片，两位代言人也来到现场，共同为北京台春晚站台预热，同时发起了2018年北京台春晚的微博征集活动。今天晚上10点，湖南卫视原创综艺节目《声临其境》将请来李建毅、高亚麟、朱亚文、翟天临四位绅士，为观众带来一场少女心炸裂的声音盛宴。据了解，在节目最后的拉票环节，朱亚文的一声宝贝让新生班的学员们少女心爆棚，纷纷表示要把票投给他。浙江卫视科技类综艺节目《铁甲雄心》将于下周一晚21:40继续播出。经过了前两期的热血观战与解说，嘉宾黄健翔和吴大维再也没有办法在观战区做两枚安静的美男子了。在新一期节目当中，两人直接拿起操控盘，在台上来了一场精彩的双足机器人大战。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，晚9点周末夜现场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，我们下一时段再会。 踩碎一夜的月光，心跳像树荫摇晃，我和他清白明亮，仰望一个天堂，那是正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，命运一声不响，等我们头上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词流浪。我爱你啊，好想念，很感谢有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中国歌曲排行榜，你好，我是耿化。在这个小时的经典绽放，我们继续来分享著名音乐人李宗盛的音乐作品。进入到90年代，李宗盛制作了一系列又叫好又叫座的唱片，比方说在上一时段听到的《赵传》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，还有林强的《向前走》，包括他自己的《凡人歌》。与此同时，成龙也签约到了滚石唱片，专辑第一次便是李宗盛来担任制作人，并且写出了经典的《明明白白我的心》，由成龙和陈淑桦一起合唱。 明明白白我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，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

牵挂，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，让往事都随风去吧，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很多歌手音乐人都会称李宗盛为大哥，但是张艾嘉却总是以小李来称呼他。1985年在《明天会更好》的录制当中，张艾嘉看到了李宗盛的才华，并邀请他做自己第一张专辑《忙与忙》的制作人。之后在1992年二人再度合作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久唱不衰的《爱的代价》。如果说张艾嘉对李宗盛是亦师亦友的关系，那么对林忆莲来说就是因爱生情，成就了一段姻缘。1993年林忆莲推出了签约滚石的第一张专辑，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后来不仅被很多歌手翻唱，在去年的歌手节目当中，林忆莲还特别演唱了这首歌，就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，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。 我觉得有点累，我想缺少安慰，我的生活如此乏味，生命像花一样枯萎，我整夜不能睡，可能是因为也好咖啡，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，我愿意敞开心扉，几次真想让自己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。

莲曾经说过，李宗盛好像能看穿所有女人的心事，而李宗盛的作品也被评价为比女人更懂女人，而当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就是他写给辛晓琪的这首《领悟》。这首歌就像梦醒时分之于陈淑桦，我是一只小小鸟之于赵传一样，李宗盛交出的不仅是以后能红的作品，更给了他们一个准确的定位。当然同样感受过李宗盛神来之笔的还有张信哲，1993年《爱如潮水》让张信哲大红，而其中《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》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，这样扎在内心的歌词也是经典中的经典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多年以后的2016年张信哲重新演绎的《爱如潮水》清流版，也在我们中歌榜上取得过最高第5名的好成绩。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 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， 25年诚意陪伴， 25年音乐同行。 FM 九七四，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。 FM 九七四，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。熟悉的声音，你的 FM 九七四。 沙漠 美食， 嘿，一起来跳舞啊！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， 或是在做梦。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，锁定 FM 97.4，音乐在路上，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。 Okay, let's go。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，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，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，陪伴我们一起共。